why'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总感觉现在我所处的这个空间用这样的腔调来说话显得有点不太合时宜。通常在晚上10点钟，10点到11点钟这种互相陪伴的时刻，我们都是一种仿佛在同一个空间，但是却又不是真正能够看到彼此的状态来去进行心灵交流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点都不寂寞。先来看看这个角度，哎，有一个大大的留声机在这里，同时还可以看到时针一分一秒的走过。但是你们可以透过一个景深镜头看到旁边有两个蓄势待发抱着吉他，特别适合出现在深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好像跟我们的吉他的这种音色和整个的氛围还挺符合的，对不对？但实际上一会儿等他们一发声，你们就会觉得好戏还在后面。接着还有这个视角，还有两位，我们今天是分处在三个不同的时空，但实际上又是在同一个直播间的一个状态。这是另外两位男生，同样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讲今天的故事了。好了好了，介绍完今天的嘉宾。好像这个嘉宾是介绍了又似没有介绍，因为只是给了几个特写。好，欢迎一下，其实他们的名字已经在上面了，但是我还是要非常非常郑重其事的欢迎一下今天来到十点答录机的几位嘉宾。看我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平时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音调过。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稍等啊，我把大家的麦都打开。好，欢迎一下，其实他们的名字已经在上面了，但是我还是要非常非常郑重其事的欢迎一下今天来到十点答录机的几位嘉宾。看我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了，平时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音调过。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稍等啊，我把大家的麦都打开。好，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一下子就好像一下子就听到了有那种大房间的回响的音效，有没有？哦，你们听不到，只有我能听到，不好意思啊。但是他们可以听到，所以呢，欢迎一下我们的 HZ 乐队的成员们，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HZ 乐队。 好，我要不停的切换，才可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乐队的阵容。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说说自己是谁好吗？ 大家好，我是 HZ 队长何玉亮，也是主唱。 欢迎。 HZ 主音吉他手吴宗林。 然后好，切换一下镜头来到这边。 我是 HZ 乐队贝斯手林和祥。 我是 HZ 乐队鼓手杨一凡。 欢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是群聊的状态。好久没有这种状态了，因为在十点答录机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儿碎碎念，最多最多再出现一个人陪着我一起碎碎念。今天我们有5个人，那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问大家。 因为其实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对于他们来说，十点钟意味着旋开收音机的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达陆机，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种音乐场景，还有杰克堂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心情。那今天我想问问在座的四位，十点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先从主唱赫赫说起吧。 十点啊，十点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生活刚开始。 就是我们的晚上十点，其实有的时候对音乐人来说意味着早上十点钟，是吧？刚刚好，是吧？ 是我们的清晨。 那宗林呢？ 十点我该睡觉了。 你们是一个乐队的， 是，但是作息时间不太一样。 那平时排练的时候就靠运气呗， 在梦里啊。 这个时候要唱，要有这个在梦。好，这边 对 啊，这边何翔，哎呀，感觉什么？我这么叫你们习惯吗？ 挺好，挺好。我家里都这么叫我。 阿翔，你呢？十点钟对你来说？ 十点，差不多也该睡了，洗洗，一般躺在床上玩玩手机啊，就这样。 我同意，因为刚才看起来你已经有点困意了， 对， 被我滴溜起来了。然后旁边的一凡，刚才有人叫你凡奶奶，那我就这么叫你吧，让你注意一下发型，我觉得现在很酷啊，就是。刚好，对，好，你的十点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十点我在练鼓。 哇，你看看， 鼓掌， 好感人啊！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打法，对不对？正确的回答终有了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听出了一些端倪。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几位，是一整支乐队，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一支乐队有什么阵容，首先。啊，底色代表底色的那个应该算是什么呢？律动的部分负责的鼓手刚才已经出现了，就是我们的樊奶奶，我就随着他们叫了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呀这个名字。 这是我一个朋友，然后他知道我今天要来录这个节目，然后 特意给你起的外号， 就想来凑热闹。然后就他平时就也喜欢这么叫我嘛，然后今天就进了这个直播间就开始这么叫我。 回避问题，我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当时我在帮我女朋友去缝她的一件裙子，然后这个过程就碰巧被她知道，然后她就觉得我很像一个慈祥的奶奶，然后她就这么叫我。 不好意思，在你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已经脑补出你手拿针线的样子，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有爱，很适合晚上十点钟我们的节目。拿鼓棒和拿针感觉不一样吧？ 不一样。 拿起鼓棒来是什么感觉？ 拿起鼓棒可能更多的就需要冷静吧。 啊，拿起鼓棒来反而更需要冷静， 因为鼓手是整个乐队里最苦逼的行业嘛。就是我要扛最重的设备，然后我又不能全情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来，我要时刻稳定自己的节奏，所以我要很冷静。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敲黑板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鼓手热情激情洒脱，然后好像就奔逸那种，但实际上他们要在感性的过程当中时刻保持着理性，主唱唱不稳的时候全要靠鼓手把这个节奏带起来，对吧？ 对，其实都是投入，都是演的。 特别有意思。旁边的阿翔是贝斯，是吧？ 啊，对。 哎，其实今天的这个阵容我觉得这么安排没问题，因为鼓手贝斯是就是 对好基友， 对对 对 对对对，所以对于阿翔来说，拿起贝斯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就是在为这个乐队铺底吧，也是一个很绿叶的一个位置，鲜花都是吉他手和主唱，我们两个是做绿叶， 就这么谦虚的把花抛到了这边，所以镜头切换过来了，两个抱着吉他的帅哥宗林和赫赫。我们从哪儿介绍呢？从宗林开始吧。 因为刚才说了鼓，然后 bass， 好像哎一点点的这个乐队的颜色丰富起来了，然后再加上吉他，就又多了一个层次。拿起吉他什么感觉？ 拿起吉他，这就是我的命啊！ 好像大家都是一种非常哀怨的状态，然后好像现在只剩下赫赫没有说话了。 嗯， 主唱要压轴来，拿起麦克风是什么感觉？ 我其实对于这个的看法，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感情的一个宣泄吧，包括我自己心里有些东西，就是你没法说，只能唱。可能我说你听不明，可能我唱你能感同身受吧。 哎，说得好。所以呢，让我们刚才在过了，我数学不太好，忘了过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的一个，算是一个心情的分享之后，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应该先来一首，给大家一个开场的感觉？ 好， 你觉得应该来是哪首歌？赫赫来像 DJ 一样的介绍一下，然后开始唱。 我觉得咱们应该，我们应该唱一首，就是我刚组建 HZ 乐队时候我们的第一首歌。 好， 因为这首歌叫《牢房》。 嗯，哎呀， 好吧， 来。 下去，可怜的人，他快要窒息。我把自己圈进了牢房，筑起一道一道的围墙。天色苍茫，不见光亮。穷途末路，我折断了翅膀。那么好呀，给我希望。那么残忍，又让我失望。别去理会那痴痴的人呐、他只是妄想。 安睡在牢房，他只想将这一生的荒唐安稳于天堂，安睡在牢房。 呼，棒，好好听。刚才有人说主唱的声音好好听，还有很多陆陆续哎。刚才我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这边可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呢，是谁？他们听不到，听众可都听到了，所以你们是有这种互查的传统是不是？特别好，没关系，这就证明大家是一家人。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突然间 你说我的声音真好听。 对对对，大家有人说哎，主唱声音真好听，而且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谢谢佳佳小老虎的关注，还看到了心儿 baby、 浅爱深情、秋风扫落叶等等，还有半日时光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再来看到哎，我们的直播间一点都不寂寞了，除了杰克堂之外还有其他四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陪伴大家。哥仨行唐装也是昨天我们见过的朋友，好听，特别好听，怎么样，受到肯定，感觉还不错吧？ 十分不错，中等不错吧。 中等不错，要渐入佳境。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HZ 乐队的，我们今天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这个屏幕的话，就是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的小小的主题叫你的赫兹。因为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但是我没有跟主唱求证过，没有跟赫赫求证过，就是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含义。我自己揣测 HZ 嘛，就是赫兹的那个缩写，就会让我觉得赫兹频率不是说人耳的分辨的赫兹频率和它的那个范围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区间的，是有一个区间的，所以说知音是难觅的，要都在这个范围区间才可以和彼此相遇。一个乐队也是一样，大家有共同的至少相同的音乐品味，或者说是认可的一种音乐方向，于是有了 HZ 这个乐队。所以把这个话题交给主唱赫赫，告诉我们 HZ 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他，你可以如果就是按大致第一直观，很多很多人都是以为是赫兹，但是赫兹，但是我物理不是特别好啊。 嗯。 但是据说它是那个声音的单位。 你看不到我是吧？ 对， 看没关系，我们就 假装看见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是那个声音的单位。其实我们更想的是，还是像我说过去，包括我们乐队的一个风格来讲，包括我的作品写作思路，就是想把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然后穿成一个大的时间线，然后传递给别人。那通过声音，可能通过歌曲，但是它都是最后是会落到一个赫兹的一个单位上吧，但是其实并不是赫兹，我们就叫 HZ。 可能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叫活着乐队啊，喝醉乐队，还有什么孩子乐队，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就是 HZ， 也没有任何说是其他的含义，就是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就 OK 了。 真的吗？真的没有其他含义吗？ 真的没有其他含义，因为最早之前我起的时候是因为我姓贺，其实这么简单，但是到后来我一直在品这个的问题是不是叫什么，其实我想来想去还是就是 HZ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我们想让更多人去听它，但是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自己享受着我们自己的作品，包括我们的一个心路历程。 所以 HZ 对于没有听过 HZ 乐队的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孩子呀、 孩子喝醉 活着呀，然后或者是赫兹啊 盒子。 对，但是对于也许今天从十点打录机开始你听到了HZ 乐队的演唱之后， HZ 这个名字就有了一个新的含义，而对他们来说这个含义可能是唯一的。刚才说了组建乐队是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兄弟的，那么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呀？怎么在一起的？ 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我和贝斯认识最早，因为我俩是大学同学。然后 我比你大， 是我的一个同事。然后鼓手是一个朋友。 哎，朋友这么轻轻的， 朋友 就来了。好，特别好。那这是主唱的版本。吉他手呢？ 然后这个主唱是我的一个同事。然后贝斯手是主唱的朋友。 然后鼓手是我们两个之前总在风马排练室相遇， 对， 后来相知并且相识，后来就认识了 啊，后来就认识，这个过程反了吧，但是 先认识先认识。 是这样的，是我是最早之前发现这鼓手的、 嗯、 是我有一次我们一起演出，然后他是在另一段当鼓手，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个小姑娘，哎，不对，这是小伙子，我说头发长嘛，我说真帅，我说，然后我就他，我给他留下，就是他给我留下挺深的一个印象。然后恰巧到后来，就是我们上一任鼓手，他是因为工作原因，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真帅，我说，然后我就他，我给他留下，就是他给我留下挺深的一个印象。然后恰巧到后来，就是我们上一任鼓手，他是因为工作原因，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 HZ 担任鼓手这个职位了。 嗯， 所以说那怎么办呀？因为肯定是要去找新的去鼓手去。然后我就想到他了，我一翻朋友圈，我就想到他了，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就把他给找来了。 啊，嗯、你第一次见到他是拿着。 他是 棒还是针？ 他是在演出，哦、我 HZ 的演出，他也是演出，他拿的是鼓棒，没拿针。 嗯，没有这个。那问问这两位，刚才同意主唱的说法吗？ 同意。这不是同学，我是比他，我是他学长。对，我是他学长。 学长，还有人自己愿意把自己往年龄大了说，特别好，跟我一样，来这样。 嗯，基本上他说的版本八九不离十吧，然后就看见了我的演出，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骗来了。 那一眼钟情，然后就走到了一起。其实总觉得一个乐队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交织，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从不认识到认识，但是可能有一个所谓的核心人物，然后把大家都弄到一起认识了。比如说之前你们两个不认识吧，就是贝斯和鼓、 对，不认识，跟吉他也不，我跟吉他也不认识，一开始就我俩，然后慢慢的就换人嘛，就一波一波的换，就换到了他俩现在的目前的阵容， 确认了眼神，我们遇到了对的人，现在 对，然后现在就慢慢的坐在了一起， 对， 走到了一起。其实刚才在我们直播之前，中场休息或者说开场休息之前哈、啊，和赫赫聊了一些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一些生活。嗯，组乐队之前或者想要玩音乐这件事情的一些片段和决心，我听了之后深受感动。我想可能在十点达录机这样一个特别容易让人产生情愫的地方，特别适合把刚才的故事再和大家聊聊。嗯，谁先来呢？赫赫吧。 好， 你来带头说。 嗯，你说聊聊。 聊聊怎么当初就想说我要做音乐这件事儿，因为刚才你就跟我这么聊的呀。 嗯，其实做音乐我就是单纯的喜欢，就是喜欢，就是觉着做一些就是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来讲，其实我一直就觉得感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可能就是这有些时候说你的生活条件，包括说你的工资来讲，嗯，它是会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觉着，但是它影响不了你的，就是你的思想的，就是有的，就是我宁可做一个比较自由的人，我也不想去做一些类似于傀儡的，就是每天我。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朝九晚五上班，然后每天可能会言听计从的听一些领导的各种的，比如说他对你的有很多批判性的东西吧，嗯，不想接受不了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只想自己做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就可能会累一点，我觉得特别值，特别值得，虽然经常受挫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挫受特别值。 嗯，好像是某种程度上的任性，但这个任性也可以换一个词，就是坚韧的韧的任性。哎，还真是的， 都有。 对，那我觉得又可以再唱首歌了，你觉得呢？ 可以， 我们唱首歌然后继续来聊天。 嗯， 唱什么？ 咱们唱一首少年吧。其实这首歌更后来，其实我想的是等未来20年之后，然后给我们这些所有人来听，因为就是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这个好像是去年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吗？ 嗯， 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 反正 后来我说那就叫少年这首歌，然后把少年唱一下吧。 好， 嗯， 准备好了就开始。 时的初见，一件牛仔上衣，一双小凉鞋，瘦弱的身体坐在墙的一边，转眼两年，以为再也不会见。时过境迁，你又回到了我的面前，像是好久不见，又像是初次见面。我们都变了，我们长大了，因为生活磨厚了脸皮，都值了。你在甘南的小城里边戒掉了香烟，我在北方吸着香烟，却渴望着蓝天。未来这一个字眼实在是太遥远，一起努力吧，我可爱的少年。笑着说忘了，要有多久才能真的洒脱？想象的存在的究竟什么是你想要的？就随便吧，只能这样了。你在甘南的小城里边戒掉了香烟，我在北方吸着香烟，却渴望着蓝天。未来这一个字眼实在是太遥远，一起努力吧，我可爱的少年，一起努力吧，我可爱的少年。 少年来自 HZ 乐队啊，鼓掌！刚才谁的音效？谢谢谢谢。看到这边，我必须要念一下。刚才其实半日时光就已经给了这些标签给你，帅气、明亮、内涵、沉淀，送给主唱。 谢谢谢谢。 收了吗？ 我收着了，我看见了。 好，看看刚才啊 ，R O M E O。送了阳光礼物，谢谢你。还有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还有啊，唐撒行唐哥撒行唐装说卡了，哎呀，是卡在哪儿了？卡在我说话这儿不要紧，刚才唱歌没卡吧？这个很重要。不过如果大家刚刚错过了 HZ 的这个演唱，或者说你是刚刚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找到他们，比如说在网上搜索你们的歌怎么搜啊？ 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的专辑还是在录，但是现在在网易云音乐上有我们几首小样，几首 demo。 就搜 HZ 就可以看，要听到了。 对， 对， 对， 所以也就是说意味着专辑新专是要正在筹备当中。 是我们现在的，因为我们现在下半年的计划，其实在计划内的只是我们11月2号的一周年的乐队专场，然后其他就是在准备着我们，因为明年要全国巡演，所以肯定是在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专辑的首发，会带着专辑一起往出走。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有各种各样去期待他们的新的动向的。那这边静大磊说给吉他点赞，还有人要给你们打电话打call的，还有五爷，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稍等，我要来点音乐。好了，得了，你们都听不到对吧？所以其实都是我自己这边脑海当中的想象。 我们假装有音乐。 对，这边刘伯南一步一步的成长，一点一点的来。其实我觉得，哎呀，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和其实乐队当中的人啊，也是互相见证彼此的成长。而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乐队刚刚起步，而你就已经成为他们的粉丝的人来说，同样也是见证着这个乐队一步一步的成长，是和他们一起来成长的，会互相看到对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来那个时候听歌的自己，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刚才聊到的音乐对于赫赫来说，这是他想要去任性的一个存在。那么我就想问你们了，你们可以为音乐任性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觉得你最多可以为音乐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付出什么？谁先来？没人说我就随便点名了。这边两位就从你们俩开始。 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些现阶段确实存在的问题吧。因为前几天我也在跟赫赫聊这个事，就是毕竟做乐队大家都在为这一个团队来做贡献嘛，所以自己身上的一些付出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会为了乐队然后去请假啊，然后去怎么样，然后就耽误我的工作来投入到这个乐队的事情当中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最任性的一个点可能真的就是工作，整个工作就辞掉了，然后专门去做乐队吧，可能这是最坏的打算。 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你告诉我。 散了就来了。 哎，可能他老板听节目了，那估计今天晚上就来了。那阿翔， 我这边因为我是跟着家里一块做生意嘛，然后这时间上比较充裕，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考虑到的就是婚姻吧，如果结了婚的话，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等我考虑的比较长远， 广告 想的特别远。哦，对，这是广告时间是吗？ 不是，我说这不是他在说广告吗？他没有女朋友。 我就是说呀，这是广告时间，下面要有手机号那种。 啊，对。然后我今年多少岁是吧？ 又结一下这个赞助费的问题。 然后就是结婚，我就觉得将来结婚的话，可能会影响乐队的巡演啊，各方面，比如说在外地演出，如果说有了老婆，然后有了孩子，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是说尽可能的把这时间往后延吧，就是在乐队成型以后，比如说以后巡演这方面不用考虑太多成本的时候，我去再去做这个结婚生子这件事儿。 帮你总结一下，就是你愿意为音乐做的是晚婚。 对， 接不了了，可能 对 晚婚晚育是吗？ 对，可以这么说吧。 哇，真的，大家真的很厉害。赫赫有没有很感动？ 有，都哭了。 纸巾呢？那最后你再说吧。 嗯， 宗林。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一个灵魂，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灵魂嘛。所以我觉得他是给我一个精神支柱，灵魂这样一个存在，差不多是这样的。 都就说白了，就是没有他不行，活不成，对吗？ 对。 嗯，真是一个比一个高级，怎么办啊？我觉得赫赫还有话说吗？这边都已经到灵魂的层面了， 这个、 你只能、 这个。可能我觉得就这句话，有句话叫什么呀？就是天气冷了，心已经变态了，就注意点身体吧。怎么说呢，其实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是刚才说的好像是我们已经包括祥子说的未来巡演了也好，但是我们其实乐队是一个新成立不到一年的一个新乐队，其实它在这个整个圈子它像是一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并没有说是我们感觉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只是说是我们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付出。然后你包括我其实现在就已经待业，从去年咱们11月1号第一次演出之后，我是属于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就不上班了，然后其实现在属于一个在全职在做这个事情。那我最大的那个额度可能就是说是真是你，我觉得这东西不玩尽兴了，我可能也不会去结婚这个事情去，这也是往后靠，可能就是我优先是看在乐队上，现在我 HZ 的这个事情上吧，如果让我做取舍的话。 刚才在你们说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朋友对你们的回应，我觉得我有必要来念一下。 嗯， 比如说那边说女朋友还没有呢，要什么自行车？没有，这肯定是熟人吧，开玩笑的。还有人特别贴心的让樊奶奶要介绍，对。还有人说其实结婚也可以，这是你们谁当中的女朋友吧，来逼婚的吧。这位同志叫樊大轩，有人认识吗？ 那肯定 不是 樊辈儿， 应该不是。 好像不是我女。 但是也要感谢靳大磊送的喜欢你。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氛围特别有意思，因为以前十点拿录机是那种有点矫情的，对，当然我们今天就集体一起矫情，就平时是一种自说自话，但今天感觉好像是真的有一种聚会，大家坐在一起来聊天，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不见彼此比较困难，全都靠心灵感应，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位角度去看到正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他们在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和辛苦。但是时光说慵懒的有了力量，哎，好像是哈，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都不紧不慢，没有那种摇旗呐喊，也没有说嗯，坚持你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点儿大家可能快睡了，是吧？ 主要是这个考虑是吗？ 对，应个景 啊。 其实因为包括我们的风格，我们其实也是属于流行朋克，融入一些新金属的元素，我们歌现场的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有好多歌没有唱，包括那个牢房这首歌好像后来现场就没有演过，他好像一个被孤立的孩子一样把他关进小黑屋了。然后但是我今天就特别想唱一下，因为刚才一说要讲故事吗，但是讲故事我们凑一块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首歌开始玩这个的，所以说我就唱了一下。 很喜欢你们这种态度。这边江南静儿666，这么多人都已经开始夸了，是不是要再唱一首歌呢？ 好，然后那咱们再唱一首。 你想唱什么？ 唱给你的歌，这首歌也是给所有喜欢热爱摇滚乐的朋友们，以及其实还是写给我们自己，送给我们自己。唱起风霜，唱起四季。 唱起天堂，唱起地狱，我唱出年少无知，我唱得大汗淋漓，喉咙沙哑了也不知提起，喉咙沙哑了也不知提起，喉咙沙哑了也不知提起，喉咙沙哑了也不知提起。 哦，棒，谢谢江南这个人送的掌声，还有樊大轩送的掌声啊！我觉得最后一句听出来那个心经的味道了，所以大家刚才说你的那个嗓子是真的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独特性。这边有说有玩黑死的潜力，主唱黑嗓，不好意思啊， 这个来不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民谣版的就是呈现，或者说是就不是那么燥的那种呈现， 对，大家就是谈谈唱， 不插电版， 对，不插电版，没错没错，嗨，真是的，想了半天说不出来词儿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不插电版的，在十点答录机特别为十点答录机准备的版本，对不对？ 嗯， 那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现场的话，感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更怎么说热闹起来、燥起来的一个状态，而且如果你想听的话，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个机会。这时候你难道不应该接我一下吗？ 马上机会了，机会其实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最想做的一个，让大家能看现场看到你们的，并不是平常的一些平常演出，而是真正的我们今年11月2号我们一周年的生日会。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可以过来见证我们一个一周年。其实我们做这个一周年来讲，其实我是有一些目的性的，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让大家一个见证，可能没准，因为现在中国的包括很多乐队啊，可能是一年会成立上百支，可能一年也会解散上百支。 嗯， 因为我想的是用我们现有所有的精力，我们所有的热情，然后第一次一定要玩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下一次再做这种什么纪念性的专场，可能是在10年之后了，可能发际线又高了。因为没人听过，就是我觉着就是应该做，就跟小孩过生日，一周岁过一个，然后什么10多岁过一个吧。 啊，你从小到大就过过两个？ 我说那个过，里程碑似的过。 啊， 我觉得一周年对于我来讲是挺重要的，因为我已经算是待业在家一年了。然后大家也是，我们现在是从一个新乐队开始，逐渐从一首歌、两首歌，现在在磨出整张专辑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也算是一个见证吧。 嗯，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开始组乐队之初，会不会去跟对方去聊，说，哎，我跟你说，我最近听了一个歌特别好听，或者是我特别喜欢乐队，怎么怎么样？ 会， 就这种交流的过程是不是特别开心？ 嗯，我们的交流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群，我们可以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凌晨，就是一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交流就没断了，其实天天都在交流。 嗯 嗯，无时无刻的在聊天。 嗯 嗯， 在线上聊。在线下排练， 对，有的时候在线下也会喝点酒什么的。 啊，今年结束之后是不是会续摊儿的？ 一杯呀，一杯半， 再考虑。 所以，对于一周年来说，每个人都已经想好了，想要怎么来去过这个生日吗？对于你们来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最近除了主持人这个角色之外，我还。开始，对，我也有一个双重生活，就是我开始过起了学生生活，然后就又回到学校里面上学，然后学心理学，所以我现在问问题就特别爱走心，你们不介意吧？ 不介意。 所以一岁了，一个乐队一岁了，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每一个人应该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轮着来。既然咱们人多，咱们就要听听每一个人不同的观点。还是从樊奶奶开始吧。 这个乐队都已经一岁了，掐指一算快散了。没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跟赫赫说的那个很类似吧，就觉得这个人就跟过生日一样，就是人过生日都是 有时间这个几个过渡期嘛。比方说一个婴儿他可能过一周岁的生日，然后他也可能过一个18岁的成人礼，然后紧接着就开始过这个什么60大寿啊什么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周年它是一个比较里程碑的，这么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吧。就是一个乐队它能撑过一年，那应该就会意味着它可以撑过更久的时间。 嗯， 所以我觉得一周年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很重要。那阿翔呢？ 一周年其实对我来说，我感觉很平常的一周年吧，因为我之前也组过一个乐队吧，然后玩了大学玩了3年，然后 是跟赫尔一起组的吗？ 没有，当时是大学的另一波同届的。 当时我插一句，当时我去应聘去了，然后他们觉得我个高，然后说这孩子这小子个太高了，不带他玩。 对对，当时因为我们那几个跟我这都差不多，然后呢说带上他的话站台上有点不平均，他太高了。 是因为这个呀？ 真的 确实是、 没瞎掰是吧？ 嗯， 所以 对，然后就是说一周年可能对我来说，反正说快也不快，说慢也不慢，就是说可能跟我之前的乐队比起来的话，可能也得慢慢磨合吧。虽然这个乐队给我的感觉更好，更有前途，这种感觉，对，更看好它。 那我再多问两句，突然想到的，那你觉得生日祝福会是什么呢？ 生日祝福应该是。 好散， 应该是众筹吧，更给我们更多的钱，让我们做专辑。 好实在。好，镜头切换到这一边，宗林。 我觉得一周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持续下去的状态。 持续下去的状态。 对对对，保持。 每次到宗林这儿，一会儿是灵魂，一会儿是。持续下去这个状态，感觉都 迎合你走心嘛， 特别特别哲学，特别好。赫赫呢？ 一周年，其实我如果站在一个乐队主唱的身份来讲，我更希望的就是大家还是能凑到一起，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周年的里程碑。其实我如果站在一个乐队的队长和一个经纪人的身份来讲，我其实更想像。把自己给推出去一下，但是我证明的点是，可能因为我们是一周年，可能是经过我们今年这一年所有的 live house 演出，可能有的乐队，可能有的主办方或者朋友也好，乐迷朋友，他不知道我们是一个一周年的乐队，也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欠缺很多东西，但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很想谦虚的告诉你，就是我们刚一岁，我们还是在努力，然后对那些看好我们的人来讲。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即使我们才一岁你就看好我了，那你请你伴随我们2岁到10岁甚至到50岁。 或者是你看我们才一岁就这么棒了。 对，有点这个意思，然后感谢你还能喜欢我。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是对我们有一些，包括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成熟的乐队，包括在现场上包括作品上肯定会有一些纰漏的，所以说也是想让这些朋友们，包括所有的乐迷朋友也好，是主办也好，是乐队的同行的们，就是多多包涵就 OK 了，因为我们才一岁。 是这个意思。成长，或者说是一个一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但是对于一支乐队来说已经磨合了一年，慢慢的好像能够好像就是手啊脚啊都已经开始协调了， 但是他还是不是很稳的，所以说还是想希望能多一些包容，多一些支持吧。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谦虚的乐队，来唱首歌让他们听听。 唱一首《边缘》吧。 好。 城市的另一边想着你，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向你回答。 看那些麻木的人低头走着，灰头丧气的羊去向哪里，无助的双手划过你的衣袖，你回过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将眉头皱着并不下不亮的水波，我让烧一阵寒风拂着冰霜，于是你起身离开，在世界崩塌的边缘，是否能找回迷失的自己？无论有多么的危险，你是否愿意去付出一切？撕掉虚伪的面具，看真实的自己，不要彷徨和犹豫，让我独自去面对这世界的空虚。 边缘来自 HZ 乐队，那给点掌声，棒棒棒棒棒。边缘这首歌创作灵感是什么？ 嗯，一个对话模式吧，你就是咱俩的对话，其实是写的，其实描述是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吧，可能是在面会中，就是在咱们在生存在这个社会里，他会面对无形的各种无形的压力，或者是有形的更直观的打击，然后更希望能撕掉一些虚伪的面具，比如说面对一些无理要求，就是无理取闹的想法，对你不公平的待遇， 嗯， 我希望大家不应该忍气吞声，而是应该做一个更真的自己吧，把那个思维那个面具给撕下去就好了。 好，特别符合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定位。没有了，其实特别希望的就是在晚上回到家，十点了，差不多该聚会的这会儿也该回来了，或者是你只要选择听节目，应该差不多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时间和时空，可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所以撕掉那个特别虚伪的那个部分。我们今天展露的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支 HZ 乐队，大家可以听到每一个人在聊的时候，在说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些冠冕堂皇，没有那些听上去多么的高大上，有的甚至聊到了那些我们日常当中一针一线，你看这都聊过。所以说其实就是那些简简单单的语言，甚至于是那些让我们听上去 好像没有那种夸下海口说我们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而是一种啊，这是一个 因为真不敢呀，现在这个社会里边真没人惯着你，你不本本分分做人，他真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踏实做人还不成呢，你就不整那些虚的飘的了，对吧？ 特别好， 这是我们吴宗林一直在跟我说的，因为他的精神层次比较高吧，我的心灵导师。 所以他是这个乐队整个的灵魂人物是吗？就是 心理咨询师吧。 哦，真的吗？你要抢我饭碗。来来来，感觉樊奶奶的一针一线要火。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就是来自半日时光一位老朋友的留言。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你们打算怎么度过？四分钟、 嗯、那咱们就唱一首歌就结束吧。其实想说的也都说了，也没什么可说了， 是时候把你那首经典的歌拿出来。 因为我刚才看见有人也说要听谢你来过，然后就唱一下。还有就是做一个广告吧，就是我们是 HZ 乐队，然后在今年10月2号五棵松猫 Live House，然后将会做我们一周年的专场，我希望朋友们通过关注微博 HZ 乐队或者关注网易音乐和我私信，然后我会建立一个群聊，让大家能到时候一起玩去了。然后因为这场演出我没有想过任何去赚钱的东西，我们只想玩得开心，然后所以这次演出我们设免票，但是现场会卖我们的周边产品。最后一首歌， 哎呦，我差点刚想说把那个广告费打一下，结果你说免票，那好吧、 嗯、对，免票。 来吧， 然后最后一首歌叫谢谢你来过，这歌一听就是写爱情的，但是你没发现其实现在你做每个人都得有一个这个东西，因为好多我跟别人聊过说那什么是就是写一些什么歌呢，但是人家说每个人不管多大的人都会经历爱情嘛，然后谢谢你来过最后一首歌。 好，那我先说句晚安，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歌会不会就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尾了，所以刚好谢谢你来过，来过这里听到了 HZ， 晚安。 那时候虽然我们不说破，可心里有莫名的喜悦忐忑，后来我们相互错过，在心里放过，我也只能说不再联络，不再说我爱过。妈妈岁月忽一而过，我已不记得，却能辨出人群之中最相似的轮廓。如果不是倔强如我，心里舍不得，是否也能装傻当作一切没发生过？ 趁着间奏，来和大家道晚安吧。 大家好，晚安。 我曾梦想与你携手，红尘滚滚一起走，你明明也满脸温柔，沉默了那么久，为何不能好好的生活，偏要说不适合？为何我爱上你的时候，你却丢下我，让我独自沉默？如今我仍在努力着，去做一个不爱你的我，你也早已不再牵扯，一个人活得自得其乐。也许年少他不知愁啊，却懂得我该舍就舍。